北京时间的16:04，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来了老朋友哈，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我们再次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进入到女神麻辣烫的环节啦。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哈，还是给大家带来几条近期的资讯。那么在这个我们一起来分享资讯之前呢，还是提醒大家伙哈，我们的广播除了可以收听之外呢，还可以收看。那么收看的方式呢，还是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的右下角点击，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链接当中啦。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资讯呢，第一条是一个电影资讯哈，是由邓超和阮经天、刘诗诗等等哈主演的犯罪题材的一部影片，叫做《心理罪之城市之光》，马上在12月22号就上映了。那这部剧呢，原作者哈评价也是非常高的，觉得呢它是一部跟这个小说非常接近的，还原度非常高的一部电影，改编的地方呢也很合理，也很精彩，非常的满意哈。所以呢，这个原著的小说作者呢说，他作为警察看到片尾已经控制不住的哭了。那到底这部影片是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或者是风采呢？我们先来一睹为快。 当你现在站在一个下行的电梯里，每下一层你都会感觉到更深入的催眠的感觉。现在到了第一层，电梯门打开，就是一场游戏。 I am Jason。 你看见了什么？ 你白不得了了。 有些人做了坏事，法律居然还没判死。 你是我的，因为你帮我杀了那个人渣。 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城市之光。 现在，我才是城市之光。我没杀过人。 你们叫徐倩，属于城市之光的网友，发起乌鸦的十元投票帖，瞬间回复一大万次。 今天还是找到这个机会冲吗？不管多远的时候，都可能有的。 听好了，好好活着，我要彻底毁了你。 现在你根本不配电竞。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心理罪之城市之光》的一个预告片哈，会在12月22号这部电影上映。那么还有一部电影呢，也是在12月22号和大家见面，就是由成龙和罗志祥领衔主演的贺岁动作电影《机器之血》哈，也是在那一天上映。那成龙呢，这个觉得这是一次回归哈，也是一次回旧，画风不仅热血燃情，而且还包含了他对动作片的一片情怀哈。那这次电影机器之血呢，也会花重金打造炫目的打斗场景，还有宏大的战争场面，包括近身肉搏呀、枪战啊、追车呀、爆破啊，啊，都是有一些这样的场面出现的哈。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还是让我们先睹为快。哎，这个是成龙演唱的《机器之血》的一首主题曲，叫做《英雄故事》。 Oh, shit. 中间大约有100次想放弃，放弃的理由很多，累了、伤了、会晕，但坚持的理由是对得起你自己。我知道你也和我一样在坚持，加油，朋友，在平凡的世界做自己。 好了，刚才我们是看到成龙大哥的一个新电影的 MV 哈，这个也是非常的燃情，非常的热血，非常正能量。其实提到正能量呢，可能很多朋友最近也发现这个词呢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哈。有一部正能量的电视剧正在热播当中，就是湖南卫视正在热映的偶像题材电视剧哈，叫做《极光之恋》。那这个剧呢，其实剧情也非常简单哈，就是讲了一些非常青春的男女主角们哈，在这个奋斗历程当中的一些故事。那其实呢，喜欢青春题材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哈，我们也可以看一点它的这个最新版本的预告，然后一块儿来感受一下哈。 脱敏疗法不是一蹴而就，这需要一个过程，去慢慢改变他的内心情境。 孟老师，孟博士，现在没有时间了，他马上面临新的演出了。 还有另外一个办法，虽然有一些冒险，但是值得一试。 极光，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青子，我想陪你再练一遍我们的舞蹈，也许这样就可以克服你的恐惧症。 我都说了我不行了，你为什么要逼我呀？ 看着我，青子。 明晚十点，京都念法。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个《极光之恋》的一小段预告片花哈，也听到这时间了，就是每天晚上的10点钟哈，有很多朋友正在追这部剧，也这部剧的收视率呢也是不错哈，虽然这个剧情可能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有点雷人，但青春题材的偶像剧其实也就是这样了，有的时候呢大家就是看一看他们的热血啊，然后看看青春的感觉啊，其实呢也就够了。那马上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爱情补习社的环节啦。 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爱情补习社，我们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再跟大家问声好。 咱们今天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说我们经常在各种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包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都会遇到这个情侣吵架呀，或者是这种遇到问题的这种情况哈。有些呢我们可能觉得吵着吵着就把自己给作死了，有一些呢可能我们觉得这个越吵架可能他们的感情会越变深了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说情侣吵架的一些正确打开方式哈。正好我最近这个也正在热播一部电视剧，叫《我的体育老师》啊，是这个讲一对就是年龄相差有点大的一个女孩，然后和一个就是可能就是她和她的男朋友哈相差年纪有点大，大概有10几岁吧， 老少配。 对，这个俗称就是老少配哈。然后在他们的这个恋情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的互动，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女孩呢其实是一个咱们觉得现实生活当中有点小作的一个女孩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我们先通过一小段视频来感受一下哈。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段视频就是在影片的一开始，就她跟她的算是前男友一块儿，就是从这个吵架一直到分手的一个过程，我们先来看一下。 不管你啊，再打一宿架，折腾一宿，还不能为了你？ 什么样为了我呀？你们有完没有啊？我已经一宿没睡了，你办我行不行啊？ 好了，前面有一包子铺特别香，咱俩吃包子。 我看你像包子。 走，服务员，来给我来碗粥。那不吃，凉了不好吃，不吃了啊。 我真的是吃不下呀，咱俩在一块有8年了吗？啊，你觉得这8年你有一点长进吗？ 有啊，我那会儿跟你一边高，我现在比你高这么多。 8年前吧， 你就因为打架进入派出所，那时候觉得特刺激特好玩，说我说话不过脑子，你倒是过来，你过猪脑子，我妈给你剁了，你信不信？ 不是，宝贝你怎么了？你急什么呀？是不是你妈催你结婚了？结就结，谁不结谁孙子。 我不想结，我不想我的孩子生出来有这么一不着调的爸。 不是，我怎么就不着调了？就算我不着调，不着调不可怕，可怕的是知道自己不着调还不努力改。我这不是努力改的吗？ 你努力到正地方了吗？啊，钱钱你一分钱都没赚着，打架已经到上瘾的级别来了。今天是幸运，我拉着你跑，我下回你没那么幸运呢。啊，你开瓢了，破肚了，躺医院了，肠子挂在那，怎么办呀？你负责任吗？我怎么办？你爸怎么办啊？真挺没劲的。 又要分手是吧？我给你脸了是吗？我哄你半天了，我可分吗？谁不分谁他妈孙子。 行，我就 可好了，刚才我们看这段视频的时候呢，大英在问哈，说诶，这两个人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因为这部剧呢主要是讲这个剧中的女主角和这个一个演体育老师的一个男朋友哈，就是张丰毅演的这个角就反正他们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年龄 情 对情节吧，然后这个是他的前男友 哦， 对，然后就这样就分手了哈，而且这个分手的过程也特别惨烈，我们一会儿可以去看一看。首先这个大英看到这一段觉得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女孩子说的还蛮有道理的，通常我们会觉得这种表达对于一般人来说觉得这女孩很刁钻呀，或者说这女孩很厉害呀，然后但是你发现这个男生就是其实貌似是哄了这女孩一会儿之后也翻脸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倒觉得这个女孩子她说的这些表达倒是真实的，因为面对一个这么又能打架又不着调的男孩子来说，很难负担起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女主角就跟这个男生说的一系列的这个吐槽的话，我觉得其实有真实的女性在关系当中的担忧，而且看上去这个男孩确实也是像女生描述的这样子，就是并没有很离谱的去夸大这个事实，所以我倒觉得他们俩这个架吵的倒是有点价值，就是大家把矛盾真的凸显出来了之后真的再去面对这个事儿，对，但是男孩貌似不想面对啊。 对，这个就是由王小晨哈扮演的这个王小米这个女孩呢，其实是一个从小很缺少父爱的一个女孩，她是单亲家庭长大的，然后一直是母亲带着她，然后在这个王小米呢等于说很小的时候就跟刚才咱们看到这个女孩在一块儿了，两个人在一起8年，但问题呢就像刚才吵架当中的那样哈，也慢慢的凸显出来了，然后后来呢他们两个就分手了，分手之后呢又遇到了刚刚离婚的就是张嘉译扮演的那个角色叫马克，然后两个人呢就又有了一段恋情哈，他们两个大概在剧中相差的年龄是十几岁那么大哈，所以呢就是大概剧情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刚才看那个王小米和就是他的前男友的这个吵架方式哈，是不是这种吵架我们就叫做分手式吵架，基本上吵完这种架之后两个人也不太可能在一块儿了。 是，我觉得这个如果看看前面的铺垫，如果前面的铺垫说这种架已经吵过很多次了，那我觉得这次可能也是还有后话的，因为男生和女生都会在情感上在所谓分手的情况下反复的，但是如果就是这种架是一个第一次吵而且是一个抉择性的吵的话，那可能以后的话这个所谓的就很难在一块了，但是要看具体情况我觉得。 但你有没有觉得就它里面有一个点啊我一直在关注，就是说你也说了女主角说的其实是很多的事实对吧，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男主角好像跟他的点不在一个频道上，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出现在哪儿，就是你看女主角其实针对的问题非常简单，就是你没有成熟，然后你没有担得起我们之间的责任，如果你还不长大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在一块儿的，男主角的这个点是在于你看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你看这样有什么问题呢，哎，你觉得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不是挺好的吗，就他们两个好像不在一个频道上。 对， 这种吵架问题出在哪儿了？好像经常在现实生活当中吵架也是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这边气得不行了，然后你一直在说你怎么怎么怎么样，连珠炮说了一堆，然后对方说啊， 为什么呀？我觉得不错呀，没有问题啊，是吧？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男孩子当男孩子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时候，到底是谁好？就是男生会觉得他自己感觉良好的时候，那就是咱们俩都挺好的，但事实上只是这个男孩子自己感觉这个关系还良好。所以当女孩子去吐槽问题或者吐槽他们俩关系之间的这个裂痕的时候，男生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所谓的这个事情呢就是缩小，然后他觉得女生在夸张，甚至他会真实的觉得说女生说的那些问题都是为了作。对，他对女生的感受其实是没有捕捉到的，或者是没有感受的。所以这个时候当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貌似在针对一个问题吵，但是两个人站在两条线上面，其实吵的都不一定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男生其实在那个女生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男生采用的是一个要不然是逃避的，要不然是否认的。逃避就意味着行你别说了，然后否认就是说你说这什么呀，都是你我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俩现在挺好的，你就是多想了。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逃避还是否认，对于这个关系来说，尤其是对于男孩子来说，就是女生的感受没有被照顾到，然后男生跑到自己的轨道上，跑了很多圈，然后觉得这个关系挺好的，但事实上这个关系在女生那里可能已经面临结束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了。 对，就这种吵架一看就是作死型吵架哈。 对， 就可能按照我们这个怎么说呢，要正确的，如果点对点的吵架的话，其实这女孩提出这些问题，男孩接应的应该是那你看我现在也在这个找工作，然后你看我现在也在为我们的将来做打算，然后将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是算是承接了这个女孩吵架的点。 他至少没有逃跑。 对，但现在我们看到这种逃跑的方式哈，基本上两个人也就关系也就那样了。于是呢，就有了下面这一幕哈，就是他又跑去这个小女孩家楼下去求婚，然后跪在那儿，然后把所有的邻居啊全都给吵出来了。吵出来之后呢，这个女孩实在受不了了，说我要跟你决绝哈，断绝关系。我们看一下这一小段。 好， 下班时日。 干嘛？ 你砍他不是砍我呢？ 这个是你两个人当年一起种的一棵树，八年前在一块的时候的一棵树。 不接着你满意吗？反正我挺满意的，我跟你之间的感情都随着这棵树全部都结束了。 也许你怀念曾经的美好。 阿姨， 也许你忘记给我的微笑。也许等不到明天的拥抱，就让我带走这种骄傲。舍不得，舍不得你爆裂的。 我跟他在一块这八年，你要说这八年没有感情是假的，可是这种单枪手爬的日子，你知道你半夜睡睡觉有人给你打电话说他被抓进去的那种心情。 好了，刚才看到这个片段呢，就是两个人彻底分手的这种啊，一般像这种其实也就无法挽回了。就我们说这个女孩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然后这个男孩其实反复没有承接到他的那个对应的点上面去， 是， 所以你会发现最后的结局就是两个人真的没有办法说到一块儿去了。 对， 所以你看女孩其实最后也说了一些，就是她在一起八年其实是有感情的，但她觉得有很多的事情呢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而这个男生压根儿可能就没有意识到两个人，就是女孩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她没有安全感，因为刚才也介绍了这个女孩的这个家庭的一种感觉啊，但这个男孩恰恰就是给不了 了这个女孩安全感。 没错， 对，所以这可能是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反过来不说这个剧，如果说像他们产生这种情况的话，遇到这样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当中太常见了，因为女孩成熟的早嘛， 没错， 尤其是同龄的这些男女啊，一般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大英觉得应该怎么去，就是如果是作为男孩的他来说啊，应该怎么去承接呢？ 我觉得其实他应该去听一听女生在说什么。就通常他们两个人吵架的时候都会觉得，哎，你嘴上说的这个东西吧，我回应你了，你看我给你一个很好的答复，但是女生要的那个回应并不是你嘴上的这个哄我的回应，就哄的时候还是那种，就比如说两个人在刚刚关系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小情绪，这个小情绪是可以通过哄来解决的，但是到了一个实质性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所谓这个安全感这个问题，这个男生所有的行为都没有带出一个有安全感的这个感受了，那么这个女生其实要的回答是你的行为上的回答，而不是你嘴上哄哄我，但是男生一直觉得，那我都哄你了你还不开心啊，你还不行啊，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他们俩吵架最后吵的是一个就两个人在关系内核上的分歧，而不是说嘴上哄不哄对方了，因为那个男孩明显看到表面上还是在哄这个女孩的，可是他的行为没有跟上，就他嘴上哄一套，然后他的行为就依然是不去照顾这个女生的感受，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点上面男生可能要更深的去理解一下这个女生到底在哪个点上没有去接收到自己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境况，而且我觉得男生在要改和不要改的这个地方上，就是他真实的改他就去做了，但是如果你不做的话，你一直在哄女生的话，其实女生也不是那么好骗的，就你一次两次哄完了之后，那未来长久的生活，其实你们俩只要相处一段时间，用不了八年这么久，可能两三年大家也能看到这个男生究竟愿不愿意为这个女生去做一些事情或者做一些改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可能不仅仅是吵架的问题了，而是两个人在相处当中有没有在行为上有真实的有深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互动，这个互动是说我愿意为你做一些真实的改变，他甚至渗入到我的行为方式里。 其实这个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可能很常见的，就是这男孩比如天天玩游戏，天天玩，这个女孩就觉得他一直玩游戏，然后忽略了我的感受，然后忽略了我们之间很多事情，然后这个男孩可能每次吵架，哎，亲爱的，我下次不玩了，亲爱的，下次我少玩，然后他在反复的两个人在纠结是玩与不玩之间一直在吵，但其实这个时候吵架的实质并不是两个人到底有没有在玩游戏，吵架的实质是，哎，女孩觉得你忽略了我的感受， 对， 其实更多的是看这个男孩愿不愿意为了他的感受而去放弃一些自己可能在舒适区域的一些东西， 没错， 对，但你看就是这个男孩，就刚才这个男孩他并没有想去放弃，这个男孩本来是他爸他妈可以给他找那种就是有公务员那种工作很稳定啊什么的，但他偏偏要选择玩乐队，其实他恰恰赶上的这个姑娘是需要安全感的一个姑娘， 没错， 如果这个姑娘恰恰是不用那么需要安全感的一个姑娘，可能非常好支持他玩乐队，但是恰恰是赶上这样的一个女孩，所以两个人之间吵你完全会感觉，哎呦，如果是这个我觉得从事心理工作的朋友一看他们俩这段吵架，你完全感觉他们没有在一个频率上去吵， 对，各自就是说着自己要坚持的东西，但是每个人对对方其实都不想去让渡自己的空间， 对，包括在最后就是强烈的决绝的分手那一段，我们会发现他们也没有在一个频道上， 没错， 决绝的分手那一段男孩说，那你觉得没有安全感，我求婚好了，你跟我结婚好了，可是女孩是说，那如果我跟你结婚了我还要跟你过很多很多年，你让我怎么活下去，就是还是没有在一个点上，对吧？ 没错，其实在他俩问题的关键，男生以为是我没求婚或者没一个确定感，但是女生要的确定感并不是说你要娶我这个确定感，而是你要娶我之后我们的日子要怎么过，所以两个人在理解这个点上面，女生通常都会比男生快一点，然后或想的长远一点，但是男生没有跟上女生的这个节奏，结果两个人距离拉得越来越远，所以吵架都没得吵，我们就分开吧， 对，而且其实吵架他那么决绝，他要的那个点也是说你看我们两个现在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我要的是解决问题，但这个男孩一直到这个扛着树走开了，他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真正所在是在哪里， 没错，就刚才那个场景我还蛮动容的，就我觉得眼泪都要飙出来了，因为那个男孩子就虽然看上去像是一个就是在这个角色当中其实是一个没有特别有光彩的，但事实上在这个感情里边那个男孩子其实用了自己的心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这情侣遇上问题怎么办，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 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北京时间的16:31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我们依然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我们再次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说一说这个情侣吵架的时候该怎么办哈。一说起怎么办呢，总觉得这是一个方法论的东西哈，就是没有一个确切的解决之道。可是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看一些影视剧当中哈，就你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待他们的这个吵架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就明白了，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是融入了很多感情因素在里面，你就没有办法给他吵明白。 是的， 这个时候可能两个人就会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哈，包括咱们说很多的错过，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明明这件事情可以通过两个人的这个一点点的磨合就解决好，结果最后两个人就不欢而散了。很多就是因为我觉得是吵架那个点没吵明白。 对，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吵架其实是起点上是觉得是因为事情，但是每次吵着吵着，每次都吵到自己身上，就你这个人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如果能单纯去面对事情的话，相对来说其实跟男生吵架还能吵出一些结果来。就是我是说男生之间用男性思维吵架，但是如果是女生的话，女生只要一跟男生吵架，就是你不要跟我讲道理，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我的感受。对，所以男生经常会陷入到我跟女生吵架，我没法跟女生吵架，吵不明白。 对，所以最后很多男生没法吵架了，说怎么办？我听一些这个周围的男性朋友、 我就不说话了。 他说，因为不说话呢，另外一半更生气啊，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儿。他说怎么办呢？好嘛，那就是比如说这个女生要跟他吵架，说了一堆，然后他静几秒钟之后说，我错了，亲爱的，都是我的错。 这是就是百试百灵的一招。对，我觉得这招其实还有一点点傻傻的聪明。 对，就是你反正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嘛。 对， 既然不知道为什么生气， 知道我态度是好的， 我错了，亲爱的，都是我的错哈。 对， 当然这个有一些情况呢，就是即使这个男生说了这句话，女生还是就是觉得没有得到这个回应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吵架这个事应该在两个人比较安静的时候去就是娓娓道来。 对，可能这种情况也不能说是吵架了，但是我觉得会是在一个有冲突的点上的共同探讨和学习，或者说我觉得是一种探索。就是当我们两个人把这个定位变成我们俩是伙伴，共同去探索我们关系的可能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发现两个人他虽然是在争论一些东西，但是那个态度并不是要争出你对还是我对，而是我们共同去哪个地方更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当我们去把它定性为吵架的时候，其实是为了一己私利。所以就是我重不重要，然后那个对方觉得我重不重要，两个人都是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但是如果两个人的关系是立场是说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无论怎么吵架是为了我们的关系的进展，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即使那个形态上是表现为吵架，但是呢关系是有进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哎，这个人两个人好像也是吵架，但为什么他们越吵感情越好呢？对，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点上。 我们来看一段这个应该是前段时间热播的一部偶像剧，叫夏至未至。然后在里面呢，就是哎呀，男女主角吵了个架哈，这个也是让我觉得非常心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吵架的过程吧，我们理解一下哈。 我感觉骑摩托车太危险了，不想玩。 啊？是你说自己心情不好，让我带你出来散散心，所以我带你来游戏机厅的。 那现在回去不行吗？ 你刚刚说想夹娃娃，喜欢这个娃娃我就帮你夹了，你又说不喜欢。你要骑摩托车我就带你来骑摩托车，现在又不骑了，又要回去了，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怎么总感觉你在挑我的刺儿呢？ 我哪里挑你刺儿了？我就是觉得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那你告诉我，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你觉得我心情不好，是想带我出来发泄发泄？我就是想静一静。就像你，不参加公司给你安排的活动，你认为是在保护我，其实所有的压力都在我身上。 一件是公事，一件是私事，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啊？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要你参加公司给你安排的活动。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好了，这个大英刚才一直在旁边问哈，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两个人其实就是大致的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男孩可能公司安排了一些活动给他吧，然后这个男孩就是就是说哈，为了这个女孩，然后他就没有去那个活动，说要留下来陪这个女孩。但这个女孩，你知道她又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郑爽一直饰演的很多小女生的角色，都是有点那种小作的， 对，小矫情的。 哎，对，就是她很矫情这个事儿。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大概你就明白两个人的点在哪儿了吧？ 明白了。 对，大英可以大概说一下这个评价一下这个点哈。 我会觉得就是女生希望男生了解自己，就是像我了解自己，像我自己了解自己那样的精准。就当这个男生不精准的时候，你会觉得不是他不了解，是因为他不用心。然后你会因为他的不用心而心里面憋了一股小气。 对。 然后你憋完这股小气之后呢，你用各种暗示的方法说，我告诉你我憋了一股小气，你看我现在在暗示你，你要进一步的理解我，深入的理解我，准确的理解我。然后他发现呢，当他暗示这个男生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个男生收到的信息居然不是这些，就是居然收到的是说你刚才嘴上说的那个，那我就按你嘴上说的那个理解了，我做的还不对吗？然后他越这样他越生气。 这个太经典了。 对，所以就是男生经常是说，你看你说要这个我就要这个，你说要那个就要那个，我全都做了，可是你还是觉得不行，这你到底想要什么呀？然后其实女生说的所有说的那些东西都不是她想要的，而是我用说的这些东西在暗示你，我想要的那个背后那个东西，我看你能不能明白我。 真的 太累了男生。 但是这个过程的确是现实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生的。 对对对，女生经常干这种事儿。 对呀、我们模拟到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就是另外一半觉得哎呦挺忙的，不想去吃饭了，然后可能女孩就说啊，那好，那就不吃了吧。然后男孩说啊，那就不吃正好了。然后女孩说，你这连饭都不吃了吗？是吧？是这么个过程吧？就是小矫情。 对，嘴上说一套，但是心里边早就有情绪在酝酿了。然后我不生气啊，但我其实已经开始生气了。 我没有生气啊，我并没有生气，我觉得你是对的。然后。 对，女生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了，男生千万 要 小心了。 真的， 对，只要他说我没生气啊，尤其你听他那个语气里边，就我没生气啊，那里边已经有很深的这个小情绪在酝酿了。 就我觉得刚才那一小段啊，真的是我们说情侣吵架的一个经典的范本， 真的是 啊、就是还可以换另外一个套路，就是比如说过生日的时候，男生没有主动给女生买礼物，对吧？也会有这样的。然后你再买，无论你买什么，他都不高兴，因为那不是你主动去买的。 对, 对, 对， 所以在这里面也会遇到一个问题，就两个人其实吵架的点，男生根本不理解为什么女生说你为什么带我无论做什么我都不开心，这样一个事儿。他觉得你看我为你放弃了公司安排的一些活动，然后我为你就是完完全全来陪你，你想干嘛我就陪你干嘛，你为什么还一直对我这个样子，对吧？他没有了解到女生那个 生压力的那个点，或者是不舒服那个点。 对，女生矫情或者是这个压力的那个点是在于说，其实我不想让你为了我放弃这些东西。 对对对 对，就是他很纠结。 对， 换句话来说也是很矫情的一个事儿哈。所以很多的矫情可能也就 造就了很多情侣最后没有在一块儿的一些原因哈。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调节一下，听一首这个歌曲哈，叫做《修炼爱情》。为什么要放这样一首歌曲呢？这个是 JJ 当年写给自己一个并没有在一块儿的一个女性朋友的。 嗯， 就是他们在这个就是很小的时候哈，跟这位女性朋友呢有就是关系不错。这个女生呢跟他表白了，但是他也没有接应这个女生的感情。后来这个女生把那个就是 JJ 的什么初恋女友介绍给他了，然后但是呢，这个后来这个女生发生了空难，后来整理他的一些遗物的时候，发现这个女孩的这个遗物当中，就坐飞机的时候遗物当中，还有 JJ 林俊杰的一个一幅相片。 哦， 然后他就非常的懊悔，觉得当时没有珍惜说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情感， 所以说有故事的歌， 对，所以写了这样一个歌啊，我觉得拿来调节一下气氛嘛，大家稍稍从刚才就是 吵架的 那个情绪当中，我们先跳脱一点点啊，然后来感受一下，就是这首歌曲叫做《修炼爱情》，里面呢也有一些经典的台词，还有一些经典的歌词啊，我们可以简单拿这首歌来放松一下哈。调节了一下这个刚才聊到的这个郑爽那部剧的吵架的一个氛围哈，那我们现在要继续聊这个吵架的事儿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这个男生和女生吵架的点呢，因为什么有时候对不上，女生吵的是情绪，男生吵的是事儿， 对，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和事儿吧，它对不上的时候，就容易有一些咱们说这个两个人的一些分歧所在，是吧。所以其实大英在这个日常咨询当中有没有遇到那种特别困惑，然后去问你说怎么说都跟另外一半说不明白这样一些情况呢？ 我觉得这种情况是蛮多的，或者说绝大部分的情感的咨询类的东西里边，就大多数时候不管是男性的咨询还是女性的咨询，都有一种觉得我不理解对方，对方也不理解我的这样一种困扰。然后他说我都已经这样了，为什么对方还不懂？或者说对方是那样的，为什么我理解他的时候他却觉得不是那样的？就两个人在互相理解的过程当中，这个错位是就是人和人之间最大的一个所谓不能沟通的一个障碍。对，我觉得这是比较普遍的情况，或者说是绝大部分的情况。 对，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本来只是想小作一下哈， 对， 比如说小吵一下，因为一点小事情，但是就是因为对方并没有咱们说get到那个点，后来呢就慢慢的变成了一场这个大的战争，就变成了两个人说没有 完全不理解对方的那种哈、啊， 嗯， 然后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感情的裂痕。我们这个来看一小段哈、啊，是这个经典的《爱情公寓一》当中的一个情节。说这两个人呢，本来是吵着来演戏的啊，演给别人看的，嗯、结果演着演着就成真了。嗯、就本来两个人说，哎，表演差不多就行了哈、啊嗯，结果吵着吵着就成真了。我们看看这个过程哈、啊，对，很有意思的过程。 你光着身子追我两公里，我要回一次头，就算我是流氓，把我告诉你，是我甩了你。 我一天到晚就在看着你，说甩了你，甩了你，我甩了你， 我甩了你。 林子江，你不能走你、啊！ 一边玩去，玩你生死玩去！ 哎，他们两个真咋了？ 凄凉中带着哀怨，悲婉中透着绝望。珍珠都没有这么真啊！ 你最近对我有偏见，还是因为上次吵架的事情？我跟你说了，我们是在演戏，何必那么当真呢？ 不好意思，我不是专业演员，说出戏就出戏，说入戏就入戏。 别这样了，干嘛跟房租过不去呢？我不找别人，还找你合租行了吧？ 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啊，吕少爷？你当我是什么？想甩就甩，想好就好。你不是让我滚吗？我滚了，你现在又让我回来。对不起，我滚远了。 美嘉，美嘉，美嘉，美嘉，对不起，我以后不自私了。浪子回头金不换。 吕子乔，你别再往脸上贴金了。你不是一般的自私，你真该撒泡尿照照。你说这幅画的嘴脸有多恶心？ 好啦，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段啊，《爱情公寓一》里面很经典的一段吵架的环节。 嗯， 本来两个人是这个演戏的，就是说可能为了这房租嘛，因为《爱情公寓》嘛，好像是什么情侣合租就打折之类的哈。本来是为了房租想演一场戏，结果呢，两个人哎，演着演着就你知道他情绪就上来了，嗯，然后就变成了争吵哈。 嗯， 所以在这样一段吵架当中，大英怎么评点呢？ 嗯，我会觉得就是两个人其实本来就有那个所谓演戏的时候本来就有个基础情绪在，就是他们两个人其实本来就有一点点就是互相对对方那个情感的基础嘛，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地方上他们吵的是真的情绪。 嗯， 然后因为这个演戏这件事情就唤起了他们两个各自情绪的那个就积累了没有爆发出来的那个点，然后有这个契机就爆出来了。 嗯， 所以就是当再回头去看他的时候，我其实蛮喜欢《爱情公寓》这两个人的互动的，就是他们两个各自的在感情上面那个小趣味，但同时各自的那个坚持，包括像这个严子乔的这个角色，所谓的浪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都觉得每个角色都很鲜活，很有生命力啊。但是同时他们吵架吵的也真的是很带劲儿。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刚才的那一段吵架哈，嗯，我们就也看到了很多就是情侣在吵架过程当中他是怎么来的。 嗯， 可能最开始只是小抱怨一句， 对， 就是说哎呀你看这个今天可能你晚上下班了没有来接我。嗯，啊，然后这样一句情绪呢其实没有正确的去怎么说呢，没有正确的找到他的那个点的话呢，然后就变成了哎我不就今天没有接吗，我很忙啊，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可是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然后两个人， 对，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就是经常女生会忽略的点，就是你觉得男生是很讲道理的，在一般情况下男生不像女生他爆发频率的就是情绪频率的那个点那么频繁，就是小情绪小情绪我都会表达出来。男生是说有一点小情绪我先不表达，然后攒着攒着你发现有一天男生翻脸的时候他是彻底翻脸。 对， 所以你经常会觉得哎这个男生怎么突然跟我说分手了，前面一点征兆都没有。其实不是没有征兆， 嗯， 是男生他的习惯表达方式也就没有这一个像女生这样天天絮絮叨叨的说我有情绪， 嗯， 或者说就频繁的去表达自己情绪上的需求。但是只要男生表达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一下子就不回头了。 而且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吵架的时候会发现，很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 嗯， 如果他还愿意跟你吵， 嗯， 还在跟你很絮叨的在聊一些你们之间的细节， 嗯， 还在跟你掰扯的时候， 嗯， 其实一般都是在表达情绪。 而不是在表达说这个事儿我到底有多在意。 嗯嗯。 但如果说真的两个人我们说到了这种不可挽回的地步的时候，包括我们在最开始就是我的体育老师里面，一开始不就是张嘉译扮演的这个角色和他的前妻就离婚嘛。 嗯。 其实他们两个离婚的过程压根就已经开始不吵架了。 对。 两个人非常和平的帮他烫好了所有的衣服然后分开了。为什么？就是其实两个人发现已经没有办法真的在这个往前走了。 嗯。 所以就分开了。就是如果说吵架吵到两个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去继续去掰扯的一些事儿的时候，那也就是可能起码说有一方对另外一方是真的特别伤心了。 对。 对。 因为吵架这件事情如果两个人都还想吵的话，那就意味着还想在一起，然后互相争取一点更舒适的位置，或者说更舒适的一个感受。 嗯。 所以就是如果还能吵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不太会容易分手。 对。 但是真的是有一方，至少有一方是不愿意吵了的话，那这个关系估计在至少在单方面是要结束了。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聊了一下哈，就是情侣吵架之间的那些事儿啊。 嗯。 那也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的环节了。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了，进入到秘密话语环节哈，大英会跟我们分享一个最近呢去找他咨询的一个案例啊。 嗯嗯。因为其实刚才就刚好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片子说是有年龄差距这个事情，我最近也会接触一些就是情侣当中年龄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嗯。 然后其实比较典型的是这样子，男孩子会跟我说嗯，我女朋友比我小很多，我觉得在这个年龄上面她有优势。 嗯。 所以呢她跟我在一起其实是有一点吃亏的。 嗯。 就是在所谓婚恋的这样的一个互相匹配的过程当中，所以男孩子就一味的对这个女孩子好，就是承担了很多很多从生活到就是到情感上的很多的部分。然后但是呢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然后男生就觉得很委屈，说我已经给你做了很多了。 嗯。 但你还是不满意。可是对于女生来说，女生其实不要的是公平。 嗯。 她要的是更多。 嗯。 就是说我们两个比如说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个所谓公平的话，达成了这个公平，对于女生来说并不是满意的。 嗯。 对于女生来说，你只有更在乎我才有可能感觉更好一点。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上经常男生会陷入到说，我只要做的公平了，大家都认可了，我觉得你就应该认可。 嗯。 但事实上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个体是你所谓的关系的对象，或者说是你的爱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真实的感受是公平是不够的。 嗯。 我给你的和你给我的不能一样多，女生说我要的是更多。 嗯。 虽然在这个点上我其实不能完全赞同说女生一定要要更多，但是我会觉得当男生去理解这个女生的时候，他可能会误解女生说连公就是公平这一点上就足够了，这一点上面男生会这样想，但是女生不会这样想。 嗯。 所以可能在这种问题面前，男生要重新去调整自己的位置，因为大多数的女生要的是你更在乎我，而不是我们一样在乎对方。 嗯。而且我觉得可能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个小的误区吧。 嗯。 就是说就是所给非所想，就是说这个男生觉得那我可能在长你一些年纪啊。 嗯。 然后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交流的或交往的时候， 嗯， 我应该给你更多的一二三四五。 嗯。 可是这一二三四五也许并不是这个女生非常想去要的。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在男生在这个跟女生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就是他给了很多可能，但是很多也许并不是这个女生想要的。 没错。 而女生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也许也并没有告诉这个男生他想要的是什么。 对。 因为可能在这个我们说很多的恋爱关系当中，就是经常说女生并没有明确的表达说你要给我什么。 嗯。 比如说你要每天下班接我回家。 嗯。 啊，然后你要每天陪我吃午饭，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哈。 嗯。 就这些很明确的东西其实很少女生会去给。 她会觉得女生会觉得说这些东西你应该能想到呀。 对。 对。 但并不是所有女生都想要，但是也许男生会觉得所有的女生都想要这些。 嗯。 就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双方的沟通的过程当中， 嗯， 其实就会有一些哈，我们觉得可能没有那么怎么说，没有那么接地气儿的一个过程哈。所以他们两个之间会产生很多的委屈，男生觉得我给了很多，女生觉得你给的不够， 我收到的没那么多。 对。因为你给的并不是很想。 对。男生可能做了一些无用功，这些无用功就是没有对应上那个点。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男生可以做一点就是小聪明的事情，就是你做的精准的程度和你做的量是不一定能对应，就是不一定能够满足这个女生的。 嗯。 所以你去追求精准可能要比追求所谓的量的大小，就做事情为对方做事情的量的大小要更来的有效果。 对，就像我们今天在最开始的时候放的那部电视剧一样哈，你像那个女生要的是安全感， 嗯， 而那个男生恰恰给的不是安全感， 嗯， 但其实如果这个女生要的不是安全感的话，嗯，也许他们也会成为一对非常好的情侣。 对，这个契合很重要。嗯， 对，好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是讲了一下一些这个情侣啊，或者说夫妻啊之间吵架的一些事儿哈，嗯。非常感谢大英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 那么稍后呢是九八二活力榜，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再会啦。